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荣浩这话一激，再没血性的禁军都要怒了，顿时弓弩上弦。西戎的重甲骑兵冲锋向来恐怖，虽然他们的包围圈留出50米距离，但在战马冲击下也是一瞬间的事。副统领喝道：“ 盾枪！” 顿时士兵们举起上百斤的大盾，堆成丈高的盾墙。步枪兵怒吼一声，双腿如同扎进地里一般，在盾墙上架起长枪，俨然是严君玉说过的枪盾阵了。西戎人也不含糊，纷纷用西戎话发出咆哮声，也是准备冲锋了。眼看着就要兵刃相交，雍汉海再也按捺不住，连忙大声喊道：“ 荣大人！” 荣浩连头也不回：“ 刀枪无眼，丞相还请后面躲避，今日失臂，我自会向圣上复命。” 雍汉海只得悻悻收了话头。他虽然是主和派，也知道如今已经是必有一战，能削弱西戎一分力量就是一分。虽然不至于杀了这些西戎人，但射死射伤一些，把剩下的扣作人质才是正事儿。只可惜西戎人性如烈火，宁死不降。大周连什么北院大王的儿子都没能抓住，据说中了一刀，肠子都流了出来，到底还是逃了出去，现在还生死未知。这个赫连王子恐怕是不会被活捉的，不然日后议和的时候也是好筹码。荣浩骑在马上，心头杀气腾腾，只盯着对面赫连。黑铁面具下看不出赫连神色，只觉得赫连似乎并没有必死冲锋的意思，倒是喊了一句什么西戎话，那些西戎士兵都笑起来，忽然全都拔出了腰间佩刀。 放箭！ 荣浩懒得再等，直接下令。明明没风，他却觉得脸上如同被什么撕裂了一般，疼得厉害。眼看着又将是一场箭雨下来，重甲冲锋下前排人肯定要重弩，但冲破盾墙二次装填肯定来不及，接下来就是近身肉搏。使馆前顿时静得连举弓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千钧一发之际，长街上忽然响起飞奔的马蹄声，这一片早被封锁，那马蹄声却转瞬间就冲到面前。 慢！ 内侍尖细的声音划破晨曦：“ 圣上有旨，雍汉海、荣浩听命。” 荣浩周身的血液像是冻结了，又像是瞬间沸腾了起来，也许是紧张太过，几乎连周围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回过神来，只觉得身下的马在不安地踏着，内侍宣旨的声音已经到了尾声：“ 将其护送出京，不得有误，永为兄弟之邦。” 什么？ 荣浩是真的没听见，转头问身边的副统领。副统领却有点不敢直视般低头答道：“ 荣大人，圣上让咱们护送西戎人出京。” 荣浩在马上茫然四顾，看见礼部尚书的脸色也是一样的难以置信，连雍汉海的神色也十分晦暗。主和与主战是另一回事，说到底也不过是派系而已，只因为对自己有利可图。雍汉海是晋党首领，大战一起，晋地首当其冲，地都种不安稳，更不用说通商了。秦地有险可守，况且幽州是中心，又更安稳一点，跟随太子殿下的官员多是蜀地和王侯，都相对安全。而且年轻官员也要大展身手，又兼血性仍在，雄心万丈，并不怕打仗，反而想拓宽版图，肃清边疆的旧疾。和与战就如同和邻居起了冲突，自家人分成两派，一边要打架，一边要和气生财。只是这邻居狼子野心，主战派早看出和谈不过是陷阱，自己积极备战总好过半夜被人翻墙过来打一个头破血流措手不及的好。但庆德帝此举是直接把已经到了自己口袋里的钱送给了邻居，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事，只有老糊涂的老祖父才会做的事。当然雍汉海这种纯臣永远不会这样说出来，他们只会很快收拾好脸色，恭敬领旨，还催促荣浩：“ 荣大人，咱们还是依旨行事吧。” 荣浩没说话，而是转过脸去看了一眼赫连，自己还奇怪这种生死关头他眼中神色竟然没有惧意，现在想想当时他应该是在笑吧。 弓弩收起的声音十分讽刺，但什么也比不上盾墙拆散的声音。太阳已渐渐升起，长街上仍然一片寂静。雪已经停了，禁军的马蹄踩着薄雪穿过长街，几百士兵簇拥着30几个西戎人缓缓穿过城区。内城的百姓已经醒了，没有提前封路，许多人从楼上探出头来查看这支奇怪的队伍，为什么会带着这么齐全的武器护送西戎人出城。副统领叫贾和，自己都有点赧然，打了一下马跑到前面，跑完才觉得不妥，回头看荣浩。荣大人像是仍然没从打击中缓过神来，骑在马上走得很慢，几乎要与后面的禁卫碰在一起了。那禁卫统领是个穿着朱袍的年轻太监，看来就是传言的朱雀统领了。神色阴狠，看眼神就知道没少杀人。敬畏向来是比纯臣更接近庆德帝心腹的存在，和东宫不和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果然那个朱雀在荣大人靠近他们队伍时，就忽然抬眼扫了他一眼，眼神里杀气，看得贾和都一愣。原来敬畏与东宫水火不容的传言都是真的。贾和不敢再看，连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但荣浩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脆弱。短暂打击之后，他很快明白了现在的情况，赫连还是可以杀的。禁卫听命于东宫，贾和软弱，只要自己敢下狠命令，他至少不敢袖手旁观。而杀赫连的利器还有一个人，就在现场，朱雀。如果此刻禁卫中有人弩弓误发，射杀了几名西戎人，西戎必定动手。禁卫为了保护自己和雍汉海，还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当然混乱不会持续太久，也不可能杀光西戎人，赫连肯定是会被他们用命保护的。但如果混乱之中赫连死因不明呢？或者再做得干净一点，连雍汉海也受伤，众人忙着保护丞相，赫连的伤口甚至可以伪装成弩弓射杀的，刑部有穆昭然在，未必查得出来。敬畏更是自己查自己，庆德帝没有证据又能如何？杀掉赫连，灭掉西戎未来几十年最聪明的头脑，这诱惑太大了。蒙苍自己也看过，兵法如神，但谋略只能算是中等。查云硕也不过虎狼之辈，况且征战多年，情报上说他身体旧伤恶化也是这几年的事儿了。杀掉赫连，至少西戎的谋略再也无法威胁到东宫了。巨大的诱惑下，荣浩连耳朵里都有点嗡嗡作响，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脸上冰冷，掌心却滚烫，说不出什么情绪。他知道在场还有一个人和他想的完全一样，那就是朱雀。刚刚那个眼神交汇，朱雀眼中杀气简直凝成了剑。杀掉赫连，清除东宫至今最强的对手。威胁到东宫的不是蒙苍的用兵如神，而是赫连的毒计。如果没有他，东宫和圣上关系绝不会到今天这地步，杀掉他，至少是断掉西戎一条手臂的收获。犹豫不决之下，众人已经走进玄武门。偏偏是玄武门，这地方原本离西城门不到一里路，但如果这就是命运给的暗喻呢？豪赌一把，于绝无可能处翻身，这也许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荣浩知道朱雀是比自己更疯狂的赌徒，不然不会听命于东宫。况且他的视角肯定又不同。玄武门极窄，两侧都是厚重城墙，城门楼下5丈长宽，正是视野死角。守门只有稀稀拉拉4-5个士兵灭口就是。城楼上士兵赶不下来，也看不清楚，这正是千钧一发之际。原来历史上的重要时刻竟然也不过如此平常，只是时间远来不及谋划，只催着你在瞬息之间做出决断。荣浩看见朱雀的手已经按上腰间剑，只觉得脑中忽然灵光一闪，急切地出声唤道： 万万不可！ 周围人都转头看来，朱雀也在其中。荣浩也知道失言，不过他向来极致，皱紧眉头叹了一口气。众人纷纷明白，他是在想庆德帝这决定太糊涂，不小心说出了声，正应了大家的心思，于是都装作没听见。只有朱雀听懂， 又看见他有个微微摇头的动作。他这么一打岔，朱雀的杀气也消散不少，神色也恢复冷静。这一冷静下来，顿时察觉到了异常。他再看向荣浩，后者也若有所思，只是荣浩是通过推算，而他是常年做刺杀的直觉。果然，走出城门楼再抬头一看，原来城门楼上早埋伏下许多卫蜀军。粗略一看，黑压压人群竟有上千之数。别说在玄武门动手，就算是在西戎使馆直接抗命，只怕他们都能在赫连被杀之前赶到。因为城楼正中被燕龙和程松拱卫着的，不是敖仲大将军又是谁？虎死威犹在，庆德帝当年能把朝堂上的百官玩弄于股掌中，谋略也不是等闲。忽里舍和庞景的事儿到底太心急了，就算没有漏洞，庆德帝也能从中嗅到疑点。朱雀显然也成了他疑心的对象，现在想想更是一身冷汗。庆德帝显然已经存心放西戎人归国，那么一个雍汉海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派自己过来呢？庆德帝知道东宫想杀赫连，甚至也隐约猜到朱雀和东宫有牵连，只是不敢确定。今日的陷阱就是引朱雀出动的。还好荣浩虽然不是谋主，关键时候的直觉和决断力也不输当年的平西王荣陵，这才逃过一劫。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